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 Belacan Podcast， 我是康伟， 我是思成。你正在收听的 Belacan Podcast 是我们两个90后共同创立的 Podcast。 为什么想要设立这一个 Belacan Podcast？ 因为我们想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同关注国内的大小事。为什么会叫 Belacan 呢？因为 Belacan 是大马人相当熟悉的一道食材，这也恰恰好体现了我们想为大家提供一个与大马人有关的时事内容。 如今的社交媒体充满了许多琐碎的资讯，往往让大家看得眼花缭乱，也没有办法认真吸收和消化当中的资讯。所以我们希望 Belacan Podcast 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带大家了解各种来龙去脉。如果大家未来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课题，或是给予新的想法，欢迎电邮我们。我们电邮是 belacanmalaysia@gmail.com。 最后，我们会不定时的更新内容，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 Belacan Podcast。谢谢大家。